的父母呀回我的家园，要度抗搀扶他往外相送，溜溜呀的一路外街回我的家园，我到了家中啊 我的灵魂 我大哥倒有那还钱日，不

了心到天如天呐，怀抱着胖小的胖伦敦嘿有个一词儿，他爹本姓金儿和他妈本姓金儿，养着这个小宝贝儿挑来四个人儿，两人家呀的夫妻和美国对金儿啊，二哥哥撇在楼下的我们没有你的经济事儿。 好，刚才是一段王二姐私夫，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王佩辰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 Oh, 好好 叫了一声爹，妈妈我的宝贝啊，你起来呀，爸来呀，你起来吧，梳洗呀，打扮呐，你个好兔子。 了妹妹呀、啊、要你听，十点到了你就喝点子吧，肚子里的没有事你我怎么舒服，有心吃了吧，个这碗你娘呀，娶我的娘家，娶了我的婆婆，娶了我的娘家呀，没什么妨碍呀，我的哥哥你们嫂嫂呀都受了分数。 好，刚才是王美珍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那我们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呢，不足以再播一段王美珍先生留下的录音了。还是因为我们手里的资料有限吧。这样，我们来听一段，应该算是王美珍先生的徒孙了。我们北京曲艺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王淑玲演唱的一段《铁片大鼓一口酒》。 老教授气愤填膺，直咬牙，忽听